第四节，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科学一般的可以被规定为通过诸真命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起来的整体。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诸种科学都是人的活动，因而都包含有这种存在者，即人的存在方式。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表示这种存在者。科学研究既不是这种存在者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可能存在方式。此在本身就还有与其他存在者的突出不同之处，现在就应把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先摆到眼前来。这番讨论预演着以后将要进行的真正展示内容的分析。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并不仅仅是置于众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从存在者层次上来看，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在他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那么，此在的这一存在建构中就包含有此在在他的存在中对这个存在具有存在关系，而这又是说此在在他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某种明确性对自身有所领会。这种存在者本来就是这样的，他的存在是随着他的存在并通过他的存在而对他本身开展出来的。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在这里，存在论层次上的存在还不是说营造存在论。因此，如果我们把存在论这个名称保留给对存在者的意义做明确的理论追问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此在的存在论存在就需标识为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了。不过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意味着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存在，而是说以对存在有所领会的方式存在着。此在能够这样或那样的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这个存在者的本质规定不能靠列举关于实事的什么来进行，它的本质物灵在于它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世的那个存在。所以我们选择此在的这个名称，纯粹就其存在来标识这个存在者。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他自己或不是他自己来领会自己本身。此在或者自己挑选了这些可能性，或者陷入了这些可能性，或者本来就已经在这些可能性中成长起来了。只有此在以抓紧或耽误的方式自己决定着生存，生存问题总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对生存活动本身的领会，我们称之为生存上的领会。生存问题是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事物，为此并不需要对生存的存在论结构做理论的透视。追问生存的存在论结构，目的是要解析什么东西组建生存。我们把这些结构的联系叫做生存论建构。对生存论建构的分析所具有的不是生存上的领会的性质，而是生存论上的领会的性质。对此在做生存论上的分析的任务，就其可能性与必要性看来，已在此在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建构中先行描绘出来了。但是只要生存规定着此在，对这个存在者的存在论分析就总需要对生存论建构做一番事先的考察。但是我们把生存论建构领会为生存着的存在者的存在建构，而在这样的存在建构的观念中却也有着一般生存概念。于是 对此再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又系于对追究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预先做一番清理。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在这些存在方式中，此在也对那些本身无需乎是此在的存在者有所交涉。此在本质上就包括存在在世界之中，因而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会就同样原始的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了。由此可见，凡是以不具备此在世的存在特性的存在者为课题的各种存在论，都植根于此在自身的存在者层次上的结构，并有以得到说明。而此在的存在者层次上的结构就包含着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之领会的规定性，因而其他一切存在论所原初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由此可见，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此在具有几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他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的而言就是存在论的。而作为生存之领会的受托者，此在具有同样原始的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因而此在在第三层优先地位就在于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于是此在就摆明它是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者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东西了。而生存论分析归根到底在生存活动上有其根苗，也就是说在存在者层次上有其根苗。只有把哲学研究的追问本身就从生存论上理解为生存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才有可能开展出生存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也才有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一般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讨论。于是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早有人见到了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虽然还不曾就此在天生的存在论结构把握此在，甚至还不曾提出以此在为目标的标准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人的灵魂以某种方式是一切存在者，这个构成了人的存在的灵魂在它去存在的两种方式即知觉和理解之中，从其存在与如是而存在的方面着眼，揭示着一切存在者，亦即总是在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中揭示存在者。这个命题可以一直回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论点，后来托马斯对此进行了颇具特色的讨论。托马斯从事的工作是推导出主超越性质，存在的某些性质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关乎实事而可能归类的规定性之外，超出一切存在者的特殊事项之外，同时却又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然具有的。这项任务也包括阐明真理既是这样一种超越者，这需要求助于这样一种存在者才能做到。这种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本身就有与任何一个存在者与生俱来的特点，这种与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的存在者就是灵魂。此在对其他一切存在者的优先地位在这里显露出来，虽然还未从存在论上加以澄清。显然这种优先地位同把存在者全体恶劣的加以主观化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要阐明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首需提示出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但是对存在问题的这样一种结构分析， 碰到了这种存在者在问题的提法本身范围之内与众不同的功能。于是，追问要变成透彻明晰的追问，此在就得展露自身为首需从存在论上弄得足够清楚的存在者。现在事情摆明了，对此在的存在论的分析工作本身就构成了基础存在论。因而，此在所充任的就是原则上首需问及其存在的存在者。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需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之所问有所交涉的存在者。所以，追问存在问题无他，只不过是对此在本身所包含的存在形象刨根问底，对先于存在论的存在理论刨根问底罢了。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